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47章，厮杀。王参将知道自己建功的机会又来了，他欣喜地盘着手上油光锃亮的蜜蜡串，挥手让众船将所有炮弹都朝着蓬莱招呼。100艘战船的火炮同时轰鸣，炮弹在蓬莱的炮台、冷堡和元堡上开花，刹那间就有几座被打得完全失去战斗力。指挥炮台的一名判官急得只好把四门主炮的炮手也都紧急分配到其他小炮台和防御工事，先应对眼前的敌人。蓬莱的防御工事修建的坚固异常，以王参将的100艘船显然难以攻克。但是由于人手不足，蓬莱方面的许多火炮只能是摆设，他们只好选择最重要的炮位坚守。指挥的判官急得头上直冒汗，此时两只毛色油亮蓬松的肥猫凑过来蹭他的腿，判官气呼呼的想用脚去踢，想想又没敢，只好咬着牙骂道：你们这帮家伙平日里吃好喝好，到了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要能帮忙守守炮位多好。双方的炮击激烈进行着，王参将船多炮多，明显占据着优势。蓬莱的回击虽然也给对方造成了一定损伤，但是完全无法阻止明军船只的靠近。王参将咧着嘴吼叫道： 这个把所有炮都换成发供炮，用发供炮。 王参将乐观地估计，再经过一轮发供炮射击，他就可以组织军队进行登陆战了。和普通火炮不同，发供炮是一种旧炮，射程不远，却能以最大仰角把炮弹高高抛起，然后砸到敌人头上。蓬莱的许多工事都是连顶部都用硬木板和铁皮保护着的，一般弹片很难破坏。

冰箱上。 千赫。